单一性的内容啊。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单一性？讲单一性，在讲诉讼课题的时候，我先讲到说，诉讼课题是什么？国家刑事诉讼上，刑事诉讼的一个最小单位是一个什么？单一的刑法圈。那我上次都是用这个圈圈来表示嘛，然后在这范围里面具有单一性。当你的诉讼行为基于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它效力基于全部，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刑事诉讼上最小的一个诉讼的单位，诉讼课题。对，那单一性，单一性的内容，那在单一性的要件有什么？单一性的要件还记得吧？来复习一下哈，被告的单一。跟犯罪事实的单一，那上次我们有讲被告单一很简单，比较重点是放在什么？犯罪事实的单一。犯罪事实的单一下面我们把它分成有三种，对不对？单纯一罪，实质上一罪，还有最后裁判上一罪。然后里面比较复杂的就是个实质上一罪的范围嘛，然后里面有什么集合犯啊、接续犯等等的，一共列了六种给你们，对不对？那前面两种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实体法上它就是一个罪名。单纯一罪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单纯一个动作一个伤害罪。那实质上一罪包括有接续犯连续出很多拳打同一个人，一样成立一个伤害罪一个刑罚权等等的，像这种，不管是单纯一罪是实质上一罪，他们都还是实体法上成立一个罪名，只成立一个罪名情形，所以它就是前面那个每次一直出现，然后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的那个圆圈圈，就是刑事诉讼上诉讼客体的最小单位。那裁判上一罪呢？现在说过只剩下55条的场上竞合犯。常见的犯就是他成立的不是单一一个实体法上罪名，但是因为55条的关系，他必须要在两个罪名甚至更多的罪名，两个以上的罪名之间从一重处断，所以国家对他还是一个刑罚权，所以他一样被认为是犯罪事实单一的情形。那这是上次我们讲单一性的内容，单一性的要件的部分。那单一性的效力就是各种的不可分嘛。然后我们上次单一性的效力各种的不可分，我们照整个程序的阶段一直进行下来，侦查没有不可分，定审判权、定关押权跟起诉有不可分，不起诉的话，不起诉处分因为有罪实生不可分，所以不起诉处分既然是无罪，它就不会产生不可分的效力。假设不起诉处分的事实的范围之后被其他起诉的事实所给予之的话，那么前面的不起诉处分会变成无效的不起诉处分，这个我们后面在13页那边讲的。然后审判不可分，上诉不可分。总整理最后给你们下一个单一性，其实单一性最终回来它是重点是放在说到底是谁来认定这个所谓刑事诉讼上诉讼客体的最小单位，那重点就是法院来认定嘛。上次我们整堂课归纳下来，快速的讲下来，就是讲刚刚这个样子，单一性，然后是刑罚权，然后再来我们讲到了统一性。统一性的定义，先给各位定义，就是它必须要是统一而且具单一性。就是案件相同而且单一，就是同一性的内容其实包括了单一性在内的判断。那同一性一样两个要件，被告同一 跟判罪事实统一。那上次我们讲了被告事实同一还算好判断，因为实务上主要采行动说。那上次也讲了，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再讲一次。我最后在判决那边我们再讲一次，说到底谁是刑事诉讼上的被告，应该要如何判断的这个问题。那上次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在同一性的范围里面，我们讲的犯罪事实同一里面的事实上同一要怎么判断的问题。然后我们讲说有三说嘛，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说，罪质同一说，也就是诉之目的以侵害性行为之内容同一说。还有一个是构成要件共同说。好，那最后我们也在第23页那边做一个小结，最后一个关就是同一性的关键句，然后跟各位说了，就是只要在不管是国家考试研究所考试，你要讲到实务上对于同一性的判断方式，同一性里面犯罪事实同一里面事实上同一的判断方式，就是把上面23页下面这个关键句写上去，你就一次带到三个实务上曾经采的判准，然后写上去对实务的对实务看法的把握度基本上你就掌握住了，然后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数。然后也讲了24页这边法律上统一，法律上统一其实我们就是回去看单一性的内容，都是前面单一性所讲的内容，所以字不赘述，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然后简单的复习完一次上次我们所讲的东西的重点之后，我们现在要来讲新的东西了。大家来看到第24页，24页我们现在开始讲同一性，同一性的效果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讲什么怎样子叫做两个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同一性要如何判断的问题，现在是在讲假设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其实同一性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是分三个面向来讲就好。三个面向上次也写给各位过，第一个下面括号一，判决事实跟起诉事实要具有应该要具有同一性，这是从不告不理原则之间可以直接导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牵扯到第300条变更起诉法条而为判决，变更起诉法条而为判决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照不告不理原则来讲，实务上虽然我们上次说单一性跟同一性的操作可能会实质的架空了某个程度上架空了不告不理原则，但是实务采不采不告不理原则，它还是采不告不理原则的，只是他的不告不理的判断方式会受到同一性的影响，而看起来没有那么不告不理，但是实质上他还是认为应该要不告不理。所以假设今天换个颜色，检察官起诉的范围是这边绿色斜线的这一块，然后后来要审判的时候法院认为说 法院认为说，我们上次举的是320条跟321条之间的例子，对不对？哎，假设检察官起诉的是320条，最后法院想要变更起诉法条，他在审理之中认为，其实被告他具有加重321条各款的加重事由之一的时候，他想要变更起诉法条为321条。那么假设我今天就是法院就是照这整个判下去了，这边的虚证的部分呢，表示其实真正就是法院后来据以认定为321的事实范围，整个圆圈就是跟这边是一样的，虽然大小好像有很明显的差异，这个作者笔者手拙这样子。好，那问题就来了，今天可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要怎么判断？我们说不告不理原则，审判的范围应该要跟起诉的范围是一致的，判决的范围要跟起诉的范围一致。那么就是做今天做这一块虚线的这一块部分，我可不可法院可不可以把它一起拉进来判决？第一个单一性的问题，我们说过同一性里面会包含单一性的判断，所以在我们先来从法院的角度来看这个起诉的时候，起诉这个部分绿色斜线的这部分及不及于另外虚线的这一半的部分。那法院假设他最后认为是一个321的话，那他自然就会认为说这个案件事实因为是国家的单一刑罚权，一个叫做321条，假设第一款好了，321条第一款侵入住居的加重窃盗罪，是侵入住居吗？好，算了。对，那么就是会认为说起诉这一块绿色显现的地方效力会给予另外虚线的这一部分，因为法院认为具有单一性，所以法院认为这时候起诉的范围呢是整个321的部分，所以他当然就可以变更起诉法条为321条。第一个我们先看说事实是否统一，事实统一的话是看什么？这三说嘛，实务上这三说。那事实加重窃盗跟窃盗之间的变更起诉法条基本上比较不会有争议，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那就是照上面所说的，好，认为他可以通过所谓事实上统一的判断。再来看法律上统一，法律上统一其实就是刚刚所讲的单一性这个部分的判断，他这时候当统一性跟单一性长得就根本是一样，我们是法律上统一，法律上不是跟你说回去看单一性的部分，其实就是因为统一性包含了单一性的判断。一开始我们看这边好像是在看起诉的范围是什么，但是其实也是在看最后我可以判决的范围到哪里。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分不清楚同一性跟单一性的界限，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所谓的界限存在，因为同一性包含单一性的判准，所以呢事实上统一，法律上统一，最后320条可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为第321条而为判决，这时候就是可以的，这样听得懂吗？只讲到这边就觉得大家很可能会听不懂，没关系啊。假设我自己的方式，我以前啊，我在考国家考试之前没有搞懂过单一性跟同一性到底是这边要怎么分。那你问我在考试的时候我有没有搞懂？我也没有搞懂，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区分，而且不只是我觉得，连学者也是这么觉得。所以呢，你在同一性的时候，其实你判断的东西就只要判断什么呢？就是这三说。所以我说同一性的关键句，其实你就把那个关键句写上去，就把那个关键句写上去。然后另外你在这边变更起诉法条的时候，变更起诉法条你要一定要看起诉的范围，起诉的范围在哪里。所以的话，其实这边你可以着重在单一性的判断，那你把单一性的内容写出来以后再加上这个东西，那我说过之前整个同一性嘛，同一性必须要相同而且单一，那我们先透过 先看一下单一性，判断完单一性的，然后再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事实上是否同一，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其实就是同一性的内容。所以最后我要讲变更指数法条的东西，我就是审查这样两个东西啊。第一个事实上同一，第二个法律上同一。法律上同一的内容我们在单一性的判断里面就解决掉了，所以你在写同一性的题目就当自己要写事实上同一加上单一性，这样子你就可以解决掉这个同一性的判断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我们刚刚说在具有同一性的范围里面，同一性包括相同而且单一性，所以就包括刚刚的判断，已经重复过四次了，不再重复了哈。同一性，具同一性的范围里面，法院可以变更起诉法条而为裁判。那么假设不具同一性的情况，也就是下面一二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就是变更以后结果法院判决的范围跟检察官所起诉的事实变成没有同一性，之间不具同一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判决事实的范围超出了起诉事实的范围，两个之间不具同一性的时候，这时候379条第12款，这个东西我们上一堂课应该听过很多次，379条第12款违反的不告不理原则。再来，起诉事实未受判决这个部分呢，它有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我们上一堂课有讲过，一种叫做一种叫做漏判，然后要怎样补判，另一种叫做漏未判决，要依379条第12款做一个上诉或是非常上诉的动作。两种情形，漏判，漏判要补判。第二种情形，漏未判决，漏未判决的话，那要照379条第12款上诉或是非常上诉救济。好，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漏判跟漏未判决之间的区分了嘛，所以我们这边不再重复讲，来稍微讲一些有趣的有趣的。之前我们在第20页到21页这边有好几种就是关于变更起诉法条的情形，那跟各位说过就是这种变更起诉法条可不可以这样变更，当然前提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变更的起诉法条的前提是起诉事实跟他要变更以后的那个拿来判决的事实之间应该要具同一性，对不对？具同一性，对不对？所以这几个就是具有实务上认为可以具有同一性的情形，然后是侧重所谓的法律上的统一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其实它就是单一性的内容的方面。那顺便再补充几个有趣的东西，来问一下各位哦，假设检察官所起诉的是328条的强盗罪，那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他是被告所为是窃盗罪，请问可否变更起诉法条？这个东西实务上其实稍微有争议，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好像可以啊，对，但实务上其实有争议，他会认为说因为强盗它是一种以非和平的方式来破坏别人的持有，然后建立自己的持有，那窃盗它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破坏他人持有建立自己的持有，那它中间会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可能是在罪质同一说这边吧，那 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你说肠道罪，肠道罪其实它是一个实质的结合犯嘛，之前有提过，实质结合犯它是结合一个强制和窃盗的方式。那假设我一次起诉强制跟窃盗两罪，那侵害罪指，罪指我们说要以法益，以刑法上所谓的法益来作为判准，对不对？那好，我起诉强盗罪，强盗罪的话包含第一个人身意识自由，被害人的意识自由，第二个他的财产。对，那今天我要审判法院想要变更起诉法条来判一个指侵害财产法益的犯罪，然后就是有实务判决他认为说这样子不能做变更，因为他们罪质并非同一。但是我就觉得稍微还蛮奇怪的，就是说起诉我们说不告不理嘛，对不对？不告不理的话，那重点是应该是起诉的范围比审判的范围大，而且完全包含审判的范围，这样就不会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了，对不对？那不理不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不理。但是那像刚刚起诉两个法益，然后最后只判其中一个法益，这样子不能依同一性，然后不能认为之间具同一性，然后做一个起诉法条变更吗？我是觉得还蛮奇怪的。不过既然有看到这样的判决，分享给各位一下。好，再来我们看同一性的效果的第二个面向。刚第一个面向就是起诉跟审判之间他们的犯罪事实应该要具有同一性的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然后再来隔壁25页，定重复起诉禁止的范围，定重复起诉禁止的范围。要是后起诉的案件跟先起诉的案件之间他们具同一性的话，后起诉的法院原则上应该要做一个不受理判决，之前讲过太多次302条第2款第7款。但是这样不论述的前提是以什么？前诉讼合法，这个空格，前诉讼合法。必须要在前诉讼合法的情况之下，后诉讼的那个法院，后起诉的那个法院，他才需要去下不受理判决。假设前诉讼不合法，那当然就是相反，他不用做不受理判决，因为这时候没有真正的重复起诉。来看下面这则判例啊，下面这则判例重点就是，先起诉的案件不合法的话，后起诉的案件就无适用的条款规定之余地。第二行的最后面，一直画到最底下，中间啦，第二行中间那边。假设前诉讼已经合法，那后诉讼又起诉，而且后诉讼起诉的范围跟前诉讼之间，他们两个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同一性的话，这时候分两种情形处理之，同一个法院303条第2款，不同法院303条第7款。这个东西大家写到都会背了。好的，那刚刚是重复起诉禁止的问题。再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定计判例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假设之前已经有一个确定判决，代表什么？一定有之前有一个检察官起诉，然后最后法院依其起诉的范围做出了判决，然后这判决确定了，对不对？判决确定以后产生计判例，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定计判例范围其中一部分的问题，也就是后起诉的效力可能会违反前确定判决效力的问题。那假设后起诉的时候，后起诉的案件跟之前已经判决确定的一个案件，他们的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时候，那不管是公诉自诉了，好了，我们分成下面两种情形来看。第一个，后面起诉的判决还没有确定，前面已经有一个确定判决，后面起诉了同一性事实范围里面的的事实之后，那后起诉的法院判决还没确定。举例而言，台北地院在审理的时候发现该案之前已经经过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确定，然后两个案件之间具有同一性，这时候台北地院它应该要下怎样的判决？这时候不是重复起诉的问题而已了，它这时候因为前面的判决是有一个实体确定力的判决，所以我们要看到302条的第一款免诉判决，然后第一款是什么？判决确定，曾经判决确定者。所以之前假设今天涉及到的不只是重复起诉，而是根本已经是侵害到前诉讼的既判例的时候，这时候后诉讼系属法院，它可以直接下一个免诉判决。那免诉判决实体判决，对，302条第一款。那么来一个问题，假设后诉讼系属的法院，它也判决确定。这时候就一个同一性事实，就国家的一个单一刑罚权，却有两次确定判决。那请问这时候应该要怎么救济？这时候也是略可分为两说，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大家先写上非常上诉好了。因为后诉讼他应该要下一个免诉判决，他却没有下一个免诉判决，这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上诉判决，当然判决违背法令，所以他应该提起非常上诉救济之。理论上啊，之后我们讲到判决还有它的确定范围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讲这个部分，这也是一个整点。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第26页，第26页第4节，单一性、同一性之外的可能性。我们说单一性跟同一性，它们是一个实务上对于诉讼客体的解释方式。那主要当然先从267条开始出发，267条的公诉不可分开始出发。但是除了实务上这样的解释方式，我们刑事诉讼上有没有可能对刑事诉讼客体采取其他的不同的解释方式呢？毕竟单一性、同一性之前讲过，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实质的架空了不告不理原则，导致审判的范围导致起诉的范围、审判的范围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轮廓，那被告难以进行其防御权，检察官也很难去做他的攻击，那整个范围不确定，那就搞得大家都很乱。所以呢，学者会开始想要做一些方式，就是反对实务见解，然后提出，当然主要是外国的方式，就是比较法上的方式，然后来提出他们所认为的诉讼客体的解释方式。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自然观点的生活历程说。你们看到什么历程啊，还是什么历史进程啊之类的？各家参考书，然后甚至也包括该名学者林玉雄老师，他自己没有对这一说下一个很明确的名称。至少我看的2007版还没有了，我不知道新版有没有。那他没有下一个明确名称，那所以各家在引用他的学说，然后引用他所引用国外的学说，然后来做批评或者是赞赏的时候，他们都会各自给他取一个有趣的名字。那不管，反正这边我也给他取一个我看他书上所认为应该有的名字，自然观点的生活历程说。林雄老师他提出此说，他认为说，来看第一行的粗体字，抽象来说，诉讼法上的犯罪事实是指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一个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这句话稍微把它画起来。其实我下面还有再写一些，不过我直接来归纳一下林玉雄老师他的想法。林玉雄老师当然是以德派见解，所以也就是整个德派见解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说呢，其实 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你看，检察官他起诉，在起诉状上要记载什么？第一个，他必须要特定被告是谁；第二个，他要特定犯罪事实是什么。所以，其实诉讼课题的话，重点应该是放在说犯罪事实，也就是具体的事实面。然后，他应该是要跟国家具体刑罚权，也就是实体法上，实体法上的解释，应该是要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怎么说呢？啊，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犯罪事实的判断不需要加入实体法规定的评价。犯罪事实的判断不需要加入实体法规定的评价。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假设今天我开车酒驾，然后撞到某 A 致重伤，那当然在旧法时代，酒驾185/3它是一条犯罪，那过失致，诶，我刚刚讲重伤吗？还是致死？重伤哈，过失致重伤它是另外一条犯罪，那。但是现在刑法上有过失，有酒驾致死、致重伤的加重结果犯的规定，对不对？那这时候实体法上的规定会影响到，法院刑事诉，也就是刑事诉讼法上，他认为认定客体诉讼客体到底是一个或是两个的问题，对不对？假设我们说，好嘞，在旧法时代写出来好了。去年的11月30号之前嘛，假设我在去年暑假好了，要明确一点。假设我在100年7月1号，我去做了这件事，国家对我会有两个刑罚权。请问过失致重伤是哪一条？不重要，284哦，84第二项嘛，第一项，哎呀，好，那像这样子就是实务上的做法，对不对？因为过去的规定，在去年100年的11月30号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加重结果犯的规定出来，所以国家对我可能。有这样子一个酒驾，一个284条第一项过失致重伤的规定，的刑罚权，这样两个刑罚权，然后他们之间关系是想象竞合或者是数罪并罚有争议。那新法施行以后，假设我在101年今年7月1号我要去撞一个人，然后过失致重伤的话，那是185/3第二项。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加入了实体法，它会受到实体法规定的影响，然后来决定说，检察官明明都是一样，他起诉一个东西叫什么？起诉一个叫做我山台大酒驾撞人成重伤，酒驾过失撞人成重伤，对不对？一样起诉的都是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但是。加入实体法规定以后，他所起诉的范围，假设他一开始只起诉185/3，那照当时的规定，他就不能审判到这个部分。假设是刑法，用单纯的刑法权来看，那会因为到底是这个他起诉的是这个部分，还是就是这边的一般有差，对不对？因为是加入实体法评价。但是林玉荣老师的他的看法就是说，你检察官一样起诉的东西，重点在于他的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具体上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今天检察官一样起诉一个叫做我酒驾过失撞人成重伤的行为，不管是在旧法，不管是在旧法底下，哎，酒驾过失又撞人成重伤，新法底下。它是透过一个加重结果犯的规定才这样子合在一起。它重点是在于什么？犯罪的 事实，就是具体的事实。区别实际在于说，假设我今天检察官单纯只起诉一般我之三，照林玉雄老师的说法，他只起价只起诉酒驾这件事情的话，就把底下只判得到哪里，只判得到这里，照刑法卷来看，那刑法底下的话，他可以用一个单一性同一性的部分来判断到这，判断到这里。但是假设照我刚才讲什么啊，不好意思，刚讲错，刚讲的是实务上假设检察官只起诉单纯起诉1853这个犯罪的话，那旧法的话不能给予这边，不是同一个，不是单一刑法权，但是新法的话可以。那赵林玉雄老师的话，他认为说酒驾跟过失致重伤之间，它本来就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生活历程，所以的话就算在旧法底下起诉一个酒驾的犯罪事实，他可以给予这边，那跟实体法上没有关系，他实体法上就算是两个刑法权，他只要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犯罪事实，那起诉酒驾跟撞人成撞伤，好像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紧密关联的一个生活历程嘛，他就是起诉那样的被告的那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他效力就可以就是法院最后也可以判这一块，那就是两个都可以判进去的意思，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来填一下空格，其实他把实务上单一性同一性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放在什么犯罪事实，前面第一个写上犯罪事实或是犯罪具体事实，而非什么，而非实体法刑罚权，实体刑罚权。再简单一点来讲，其实他就是认为诉讼法跟实体法应该要脱钩，这边不需要把它一定要挂钩解释。那什么东西，再来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叫做一个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也就是自然观点生活历程，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判断什么叫做同一的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历史进展过程。林雄老师认为说他要有紧密的事理关联性，紧密的事理关联性这句话把它画起来一下，尤其是什么，下面粗体字更重要一点，尤其是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客体跟侵害目的，假设你要写自然观点生活历程说的话，必须要把这些内容把它点出来。那下面我们来做一下快速的填空，都是之前讲过的内容。学者提出本书是因为程序法解释没有跟实体法挂钩的必要，刚刚讲过了嘛，实体法解释无需与程序法解释无需与实体法挂钩，这边画起来一下。而且从第一个空格不告不理不告不理的观点来看，起诉最初就应该要使诉讼系数的范围归于确定，所以应该是要由谁来对于起诉范围有完全的掌控能力，填上检察官，检察官，而非于审判中再由法院决定之。那再来下面呢，有那个笔者是指谁呢，也就是指小弟不才我。对，我对就是看到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一些的疑问，那就附在这里提给大家看。第一个，对于所谓的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一个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它到底应该要怎么判断？其实它判断上，大家看到前面嘛，粗体字画起来，行为时间、地点，然后尤其是行为客体跟侵害目的，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所谓的法律人在判断的时候一定还是会参酌某部分的实体法上概念，所以你真的能够跟实体法完全脱钩吗？我倒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假设好 今天第一个层次，假设你采用这些概念的话，你无法与实体法脱钩，那就跟你一开始所主张的内容并不同。那假设你不采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客体、侵害目的等等的辅助判准的话，那你提出一个所谓的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就变成完全不明确。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让老师有点自打嘴巴，虽然说他自己不会这么认为啦。对，那尤其是为什么会模糊呢？就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好了。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黄荣坚老师的基础型拉学啊？他上面有一句话，他黄老师的概念，他认为说在一个现实世界之中，我们没有办法从很客观的去切割说什么东西叫做一个行为。举例而言，你看，假设我要开枪打你，对，然后开枪打下去，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犯罪，一个行为，然后构成一罪，一个杀人罪，这样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开枪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个动作，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判准可以切割。就是好，我开枪的话，我第一个我要打开保险栓，然后扣扳机，甚至我之前还要装子弹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开枪的时候，同时我右手还拿着麦克风在跟你们讲话。那这些东西全部能够，就是到底应该要怎么切割？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切割说什么东西叫做一个历史进展过程，什么叫数个历史进展过程。所以最后我就是可能还是要以实体法上的判准做辅助判断，我这么觉得。然后第二个，检察官其实还是很难以掌控起诉的范围，他没有办法以，就是因为刚刚所讲的这些问题，就是他变成最后判断上其实会跟现在所采用跟实，就是透过实体法上的解释来做判断会长的也是结果可能蛮像的，所以变成说他还是一样没有解决他一开始想要解决的这个以起诉范围来控制审判范围这样一个问题。问题还是在什么？起诉的范围不明确。问题在哪里？因为他另外提出一个这个相同的历史进展过程，这样他的定义还是一样略显抽象模糊。所以在你只要是用一个抽象模糊的定义，就算跟实务上采不同的说法，还是一样无助于起诉范围之特定。我们要特定一个东西，当然一定要能够明确的指出它的什么特征，对不对？像是我今天想要特定你们之中的随便一个人，然后想要点他起来请全班同学喝饮料，我不能讲说服902的某位同学起来请大家喝饮料，我必须要特定说好可能第三排第四位同学，像是这样子的讲法。对，那今天重点就在于说第三排第四位，像这样的讲法它就是一个很具体明确，但是问题是这个像什么叫一个历史进展过程，这个东西并非很明确，它还是需要很多其他辅助判准，所以它最终还是可能要回归到说加上实体法辅助判断。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很顺，听完刚刚的批评以后，我们可以很顺的接到下面标题二的地方，诉之目的与侵害性行为说。诉之目的与侵害性行为说，之前我们在讲实务上概念，然后讲到这边，这个其实它本来是叫什么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同意说，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那这边学者张立新的话，他是认为说其实实务上假设你采这样的判准，而且把他的判准再加以精致化以后，操作的结果其实就可以说等同于甚至比你刚刚所讲的自然观点生活历程说更加的明确。学者张老师这样认为。所以那这时候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他归纳的辅助判准到底有哪些。看到隔壁27页上面粗体字的部分， 有没有很熟悉的几个东西又出现了？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课题，还有心态目的。所以说，不管你好来，不管你要采这两说，或者是实务上的说法，其实我的建议说，你最后可以把这四个东西点出来，然后也可以做你思考上的判断，然后来判断说它的到底是否具有同一性。我们提出一个判准，并不是说这个判准可以本身看起来很有道理就好，而是必须要在实务上的操作，它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取得一个共识，然后到底起诉的范围、审判的范围等等的，它同一性的判断应该要有哪些的判准。那至少这四个，我觉得是说大家至少你采这个四个判准以后，大家比较多数可以接受，那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答的方式。再来，我们讲到27页下面标题3，基本事实同一说，再加上非两立说。有没有人上过陈运才老师的课？好像是没有，没关系，我也没上过。所以我读这一篇文章，我为了要整理这个半夜的东西，我去把他那篇文章读完，那篇文章大概20几页吧，然后看完以后眼睛都花了，还是看不懂他到底想要提出怎样的判准。不过这个基本事实同一说辅以非两立说，我应该还可以讲明确给大家，因为它里面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提了大概十种左右的日本学说，然后我是觉得看起来不飒飒。简单归纳给各位了，第一个，犯行之时日处所是否接近，或是地理关系、被害人、被害物品之同一性等具体情势，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什么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说的内容。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说的内容，所以基本事实同一说，但是它还当然光以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说并不足够，所以非两立说必须要辅以非两立说。非两立说就是说检察官起诉事实跟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两者没有办法并存的时候，才有可能具有同一性。虽然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判准，尤其是他说两个东西无法并存，但是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两个基本事实好像本来就是很难以并存，除非一些离谱的情势之下，比较一些夸张的判断它可以并存。举例而言，像是假设检察官起诉3月29号善台大在福902教室杀人，然后结果法院判决善台大3月30号在福902教室杀人，请问上面检察官所起诉的事实3月20号杀人跟 法院所判决的事实3月30号杀人，这两件事实可不可以并存？他们可以并存吧？可以并存啊，我可以3月29号杀一个人，3月30号再杀一个人，所以这两个事实之间他们因为可以并存，所以不可能具有同一性。那换个例子，举个不可两立的情形，假设检察官起诉说我3月29号在忠孝东路上面酒驾，然后结果法院判决我3月29号的同一个时间在哪里好呢？再来个长安东路好了，在长安东路撞死人，那请问两个事实可不可以并存？ 他这时候两个事实可不可以并存？这两个事实不可以并存，所以它是有可能具有统一性。但是问题是，它的基本事实是否统一？基本事实这时候并不统一，因为地点差还蛮远的。所以呢，陈云台老师这样的判准，在上面两个例子看起来合理啦，但是我就总觉得好像哪里会出问题。不过因为他的文章实在太难懂了，因为我觉得去日本留学的老师常常就是文法会被日本人的文法搞得有点奇怪，所以看起来特别难懂。对，那所以反正我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基本事实同一说辅以非两立说，这就是陈老师所采的见解，大家看看就好。反正这边都是学说，我相信大家没有那么深入的欲望想要了解这样子。再来，刚日派的嘛，德派、日派还有本土派都介绍给你们，现在再来一个美派，要件包含法则。要件包含法则这个东西哦，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这个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刑事诉讼规则，来框框里面28页上面那个框框里面哦，美国联邦刑事啊，算了。法院可以就起诉罪名，它的未遂罪，起诉罪名要件中所包含之罪，或是该罪的未遂罪，判决被告有罪。反面言之，在这些范围以外，通通不可以。那里面除了你们看到未遂罪以外，你们还看到什么？要件，起诉罪名要件所包含之罪。什么叫做起诉罪名要件所包含之罪呢？假设检察官所起诉的内容里面有 A， 所起诉的犯罪里面有 A、B、C、D、E 这样子五个要件，那审判之中我们要讲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审判之中，结果法院来先问第一个问题，要件包含的话，请问可不可以判 A、B、C、D 这样子一个要件的犯罪？像我们刚刚讲的321，检察官起诉321的话，他可不可以最后判普通窃盗罪320？可以，在要件包含法则之下就是可以。那起诉321的话，他当然也可以判321的未遂，然后也可以判处320的未遂。然后呢，但是假设今天他想要判 A、B、C、D、E、F， 这样可不可以？这个他想要判的罪里面多了一个要件，比前面多了一个要件，这时候他就无法为前面这个 A、B、C、D、E 五个所有的要件所包含。前面起诉的范围，他就是用要件来界定说起诉的范围到底在哪里。你只要审判的结果、判决的结果超出了起诉的要件的范围，有多了任何的一个要件的话，那么请问判决合不合法？判决就会违法，因为他不为起诉的要件所包含。那假设前面有一个确定判决，那后面另外有一个起诉， 这时候知道我要讲什么问题了吧？既叛逆的范围的问题。这边大家看到下面这边既叛逆范围的问题，美国法上它也是一样采一个要件包含法则，这个部分当然顺便讲给你们听了，它也是采要件包含法则，也就是就前后两个犯罪它的起诉法条来做检验的话，那假设其中一个可以为另一方完全包含，那后诉的话就是重复起诉禁止。像是这种情形的话，请问多一个要件后诉没有被重复起诉禁止，有没有受到重复起诉禁止？有，因为后诉可以完全包含前面确定判决的所有要件。那反过来说，假设今天后面他要提出一个 ABCD 这样子的一个诉讼，那有没有重复起诉禁止？也是有。但是假设今天他多出一个 ABCDF 好了，假设他的要件是 ABCD 跟 F 的话，有没有完全包含？有没有完全包含？这边没有，就没有完全包含，没包含包含，所以这时候就没有重复起诉禁止的问题。重点它是用要件来做判断。比较麻烦的是呢，美国法啊，毕竟跟我国的实体法长得不一样，所以文章里面有些例子在我国不是那么好用，不过反正你们记得要件包含，要件包含，上面已经把文章的内容全部讲给你们了。那我们刚刚做哪两件事？第一个是看可以变更起诉法条而为判决的范围，第二个是看说既叛逆的范围。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同一性的时候我们跟你们讨论三样事情吧？变更起诉法条范围、重复起诉的范围、既叛逆的范围，这三件事情对不对？那其实美国在做这个同一性的审理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要件包含法则来做处理。以上我们把单一性、同一性的实务判准，还有学说见解，包括德派、本土派、日派、美派的老师的见解，全部都介绍过一次。所以单一性、同一性的题目啊，基本上应该要会做，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好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教到第八章所谓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里面有一些概念再交代一下，尤其是诉讼系数的问题再交代更清楚一点，以后大家更好做。来，然后顺便讲一下哈，后面你们看到后面这边一直到我看一下第29页一直到第39页这之间呢、啊，附了还蛮多题目，也没有说真的很多啊，题目跟实务判决给你们。那当然没有办法带大家全部看过去，但是大家也知道我的讲义说好听一点是言简意赅，说难听一点是好像有点不够分量，对，但是至少你们可以知道上面的基本上我会放上去的就是比较重点的，所以帮大家选好了判决的话，大家就把它看一看好不好，更了解一下实务上到底怎么操作，这样子会比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个题目好了，第31页96年律师4，好，首先我们先看题目。 A 认为甲以一行为触犯诈欺还有行使伪造私文书这样两个罪名，诈欺跟行使伪造私文书两个罪名，对甲提出告诉。该案经过检察官侦查结果认为甲被诉两罪名都构成犯罪，但是该两罪是甲分别起意 是吧？分别起义所为，所以应该数罪并罚。之前有讲过，我们在做这种单一性同一性的题目的时候，然后它常常会伴随一个就是诉啊，从起诉然后到法院审判，然后法院审判以后可能还会有上诉，上诉确定以后甚至还有可能有发回更审的问题，所以整个诉讼程序的整个进程啊，它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看下来有哪些认定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单一性同一性范围的人到底有哪些。第一个我们看到谁，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叫做告诉人，告诉或是告发人。这题的话我们因各位还没有讲到告诉的规定，所以我们先写这样子，告诉或是告发人是谁？ A。 然后第二个人是谁？检察官。检察官侦查结果认为，好，首先第一个告诉告发人啊，我们先看他第一个犯诈欺跟行使伪造私文书两个罪名，所以第一个有一个339，然后第二个有个行使伪造私文书216吧，39216，他认为，但是他认为他是以一行为，所以一个339，一个啊。应该这样子画 ，sorry， 他应该是339加216，然后因为他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所以是什么？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的话，裁判上一罪，裁判上一罪，所以假设照他的想法，应该是怎样？国家，他认为国家对他是对甲是一个具体刑罚权而已。但检察官呢，他看了看，觉得甲不是以一行为同时触犯339跟216，所以的话他是分别起义，所以有两个行为两个罪，然后之间这两个罪名之间他们没有什么，没有55条想象竞合的关系，所以不属于裁判上一罪，也不是实质上一罪单选一罪，所以有没有单一性，两罪之间没有单一性，检察官就分别，对，检察官分别起诉之，然后再来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怎样？他认为说没错，甲被诉的诈欺跟行使伪造私文书两个犯罪事实，他们通通都是成立犯罪，但是因为他是以一个行为所为，所以应该是想象竞合犯，裁判上一罪，339加216。然后，好，所以总之他从一种手段了，一审这样子。然后二审，上诉以后，二审法院怎么认定？二审法院他也认为说甲所被诉的犯罪事实都构成犯罪，但是他被诉的是分别起义，所以又变成说跟检察官一样，他339应该要数罪并罚，339加216这样子。后来甲就二审判决全部提起第三审的上诉，问这时候三审法院应该要如何裁判？这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你看到他没有表达三审的法院，他最后是做什么？他要你做一个三审法院的法官，然后来认定说三审法院应该要做怎样的判决？那大家有没有知道说这时候问题是发生在哪边？ 他问你说，三审法院应该要如何裁判？是否因第三审法院认为甲就行使伪造事文书的部分上诉是否合法跟有理由而有不同，理由何在？哎，等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第376条，还有什么？我们之前有看过上诉三审的限制，对不对？上诉三审限制，有些案件它不可以上诉于三审法院。那在这里面跟本题有关的，大家看一下第四款。大家看一下第四款，诈欺罪，诈欺罪经二审判决不得上诉于三审法院。好啊，那本题刚刚好就有一个诈欺罪，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其实是牵扯到上诉三审不可分的问题。有人说，哎，这边刚刚经过二审判决，二审判决认为什么？339跟216他们之间是两个刑罚权，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强上竞合的关系，所以是两个刑罚权。两个刑罚权，那怎么可能会有上诉三审不可分？不可分前提是什么？单一性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会有不可分的问题吗？有。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想要上诉三审，对不对？好，那先问第一个，216可不可以上诉三审？可以吗？可以上诉三审吧，不然的话他这题没有好考的哦。216可以上诉三审。那他这时候问第三审法院如何裁判，是否因第三审法院认为甲就行使是伪造事文书部分之上诉合法有理由而有不同，理由何在？这时候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其实我们要来看这个216的部分，这个216的部分，第一个问题是说他的上诉必须要合法，就是216的部分必须要上诉合法，他才可以系属于三审法院。这边的上诉339，假设他单纯就339这个罪去做上诉的话，那不管怎样，三审，因为339不可以上诉于第三审法院，对不对？所以这边的上诉怎样不重要，我们主要看216。216这边有没有使他的上诉产生一个于三审法院的诉讼系属的效力。第一个层次，我们看216有没有上诉成功。哇，这个颜色好激烈。第一个层次，216部分上诉是否合法？假设今天216的部分上诉都已经不合法的话，那三审法院就怎样？就把它驳回嘛。他驳回以后，339也没有东西可以跟他一起那个所谓的上诉三审不可分。得上诉三审不可分，没有这个问题，所以216的部分他就驳回，那 case 就差不多可以 close 了，好吗？第一个部分，上诉是否合法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就算他合法以后，216系属于三审法院，再来效力可不可以给予339？可不可以给予339？这边在问什么问题？339216之间是否具什么？这时候是要探讨同一性还是单一性的问题？单一性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前面啊，因为前面就是在争执一行为两行为，一行为两行为到底是几个行为之间的问题，对不对？那假设三审简单一点好了，他也认为说今天339跟216之间有 有单一性，因为他们强强竞合。那就会产生什么？不可分的效力。不可分的话，上述三省不可分，而且包括什么？包括得上述三省的不可分。假设一个案件里面，我们之前讲过得上述三省不可分，假设一个案件里面有一部分一个单一性案件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上次本提好的216可以上述三审，另外一部分却是339不得上述于三审，那这时候对216的上诉急不急于339，效力急不急于339，效力急于339，这时候产生得上诉三审的不可分的效力。所以有单一性的话一定不可分。假设这是在三审法院认为说他们具有单一性的前提之下，会产生216的上诉，使得339可以一起合法上诉，最后三审法院可以就339加216他们这个一个单一性的刑罚权他一起做判决。反过来讲，假设认为没有单一性呢，分在两个部分来看，假设三审法院审理结果认为没有单一性的话，就216的地方他要不要做判决？要有判决啊。因为为什么216还是一个合法上诉，合法上诉诉讼是属于三审法院，有告就应该要理，所以应该要判决。那就339的部分呢，需不需要做不合法上诉的驳回判决？那需不需要做本案判决？假设他就339他提也一样，他提了上诉三审，那这时候339的上诉合不合法？在认为没有单一性的前提底下，三者的上诉不合法，因为它是一个376条规定不可以上诉于第三审的案件339。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要做判决。但是换个看法，假设今天他到了二审以后，被告很认命的，他只就216做上诉，他只就216做上诉三审的动作，339没有做上诉的动作。那第一个问题，假设法院认为有单一性的情况之下，这时候339有没有一起上诉于三审法院？有上诉，而且一样产生上诉三审不可分跟得上诉三审不可分两种效力，他们一起发生，所以不可分，339一起上来。假设认为没有单一性的话，被告只就216上诉，那三审法院又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单一性，这时候法院要不要就339的部分做任何判决？做任何判决？不需要做任何判决。所以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他到底是就339或就339加216，或者是就216做上诉。那他今天既然是就二审的判决全部提起三审上诉，所以他还是应该要做一个判决，他通通要做判决，只是这个东西他认为没有单一性的话，应该要直接做一个驳回的动作。它是根本不合法的问题，所以也不会进入到有无理由的审查。10分钟，等一下我们就进入第八章，第40页第八章那边。哎呦，来一次了。